匆促，可是爱我们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你只还记得眷恋，别把它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大业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就是你只爱看透一张脸，那么你们竟然那么讨厌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想到那年我都匆匆忆忆，我们的答案苦一年，只是浮生的经验。不怪那天太冷夜冰雪成冰， 2013到2017，从我是歌手到歌手，这档节目每一位参赛歌手演唱曲目的字幕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名字，音乐总监梁翘柏。音乐总监这四个字对梁翘柏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头衔了，除了歌手以及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国最强音这些节目之外，在王菲、陈奕迅、韩红、周笔畅、张靓颖这些人的演唱会当中，梁翘柏也曾经担任过音乐总监的职位。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要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嘿呀。Yeah.

姚贝娜的随他吧这首歌的填词人是陈少奇。陈少奇多年以来呢，一直为迪士尼出品的大型动画电影以及迪士尼电视频道卡通片的中文版的歌曲填写歌词。汪佩蓉，只要你快乐。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尝试无法强装往日的笑容，想不透每一次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只是不能掩饰想问的冲动，呼吸的巨感受，昨日的忧郁只在心中，骄傲的震撼我，也要勇敢触碰。只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不管是想不想我，你多么难过。别灰心人其实你比他是走过，我要你快乐，真的只要你快乐，随时都为你保留，我的午后你一遍一遍重复我的心痛。 爱的缠绕，看不到伤痕。 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 相信我的能够预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用来坚持的完整。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相信一九九九还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讯眼前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立产局，我爱上全能把一九九九忘了真与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曾经如此一个拼命接种的温柔， 我走进一个温度绝情的风景。 当地球转的尽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 相信一九九九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讯眼前。 现在是19:29。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很高兴您好，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商业思维真的越复杂越好吗？很多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都会向大企业看齐，包括管理模式和商业思维。虽然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思维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如果小公司一味的复制，就可能增加管理成本，让公司不堪重负。所以对于小公司来说，接下来为你介绍的简单有效的思维方式才是更适合的。第一，关注更少而非更多。在这一点上，最有名的是乔布斯。乔布斯重回苹果的时候，面对一个烂摊子，他并没有想如何去制造一款惊艳的产品让公司起死回生，而是马上着手缩减产品线。最后他确定的目标是苹果公司只提供4款产品，凡是不属于这4款产品线的项目，不管它价值有多大或者已经投入有多少，通通砍掉。因为公司只有精力做好这4款产品，这种化繁为简的战略最终带着苹果走出了困境。你在面临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加大投入，而要先思考削减，把精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第二，关注不变而非变化。亚马逊 CEO 杰夫·贝佐斯认为，战略应该建立在不变的事物上，所以亚马逊致力于提供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配送、更多元化的选择，因为这些需要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市场的。所以只有懂得把握住不变的核心，把事业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具备更长久的竞争力。第三，关注技能而非装备。有些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摄影设备上，好像有了顶级的装备，他们就能够拍出顶级摄影师的水平一样。你要知道，即使你拥有了朗朗弹过的钢琴，你也没有办法弹得比他还好。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不要研究哪些硬件装备更好，你需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技能练习上。以上3条就是更为适合小公司发展的简单而高效的商业思维。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飘悍晨读，我是你们知识管家嘉伦。

心肠，握你的头发，别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讲，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不耳边，相信你也 这首歌的演唱是莫艳玲，由莫艳玲作曲作词，收录在她2008年发行的专辑《摘星歌》当中。2013年莫艳玲呢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对唱版，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也成为了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李若曦《滂沱大雨里》， 滂沱大雨里繁忙车站习惯，有你在，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打来，我的心长了出来，有一丝丝期待，你会为我找过来，滂沱大雨里 见别的美，生命的画面 停在你的脸，不曾你的那么醉，不曾寻的那么累。如果这爱是误会，今生别的事我不想再了解。年华似雪，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百转千回，莫忘那天你我之间。 长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自由是以为自己真的有方向，摇晃啊，哪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欣赏才是最大的伤，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样。 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自由是以为自己真的有方向，要慌了，哪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 现在是19: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8月30号上午，我市召开散乱污企业整治专题培训警示大会，传达贯彻廊坊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长效管控十项措施，对散乱污企业的范围界定、特征危害、整治途径及长效管控等工作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培训，并就落实市十项长效管控措施进行安排部署。市长刘连杰、副市长马梅雨、廊坊市工商局、廊坊市工信局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刘连杰在会上讲话，他指出要肯定成绩，查找不足，以高昂的斗志打好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战。今年以来，我市开展了4次大规模的散乱污企业整治集中行动，全市903家企业中关停取缔688家，整改提升企业215家，其中284家彻底实现三清，疏解外来人口20000余人。通过前一阶段的抽查、督查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整治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小企业主还存在侥幸心理，为获取利润打游击、捉迷藏、流动生产；二是存在门中门、院中院、厂房套厂房现象；三是两断三清不彻底；四是被取缔后的厂房又有招租，有散乱污企业再租回巢的迹象。刘连杰要求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要结合廊坊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长效管控十项措施，防止散乱污企业反弹复燃，实现整治持久化、长效化。要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要切中要害，要加快三清进度，要结合两维整治，以拆促班，以拆促改。要扩大排查范围，要广泛发动群众监督举报。刘连杰强调要夯实责任，形成合力，确保顺利完成散乱污企业整治的目标任务。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像打击两维一样，继续发扬敢于担当、善打硬仗的精神，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坚决落实各项措施任务。刘连杰还就打击违法用地、气氮煤、禁煤三项工作讲了意见。副市长马梅雨主持会议，他要求要高度重视、狠抓落实、明确任务、正视问题、坚定信心、加强管控，坚持严之又严的标准、实而又实的作风，坚决打赢散乱污整治这场攻坚战。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散乱污警示教育专题片。廊坊市工商局副局长刘金江逐项解读了廊坊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长效管控十项措施。市纪委副书记王洪东就散乱污治理列入治霾不力一问责八清理讲了具体意见。市发改局、市环保局主要负责同志燕郊镇镇长、村街代表、环保所所长、李奇庄镇镇长、村街代表、供电所所长向市纪委递交了承诺书。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精干力量雷霆出击，出动执法人员70余人，各类拆除机械设备10台，对省道萍乡线、县道讲坛线两侧19户共计1500平方米违法违章建筑进行了强制拆除，保障了路域环境干净整洁。在此之前，市交通运输局已通过多种载体广泛宣传了违法建设的严重性、危害性和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重要性、必要性，并组织专人积极入户走访调研，劝导违建户自行拆除。对拒不自行拆除的违建户，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强制拆除，得到了周边百姓们的一致认可和称赞。此次强制拆除攻坚行动的顺利开展，充分彰显了市交通运输局的超强执行力和持续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坚决遏制新增违法用地的坚定信心与决心。违建拆除既拆在了行动上，更拆入了人心中，使违建户充分认清了违建必拆的形势，也为下一步拆违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连日来，黄庄镇坚持每天晚上都有一支5-6个人组成的队伍巡查官亭取缔企业是否有恢复生产迹象，这是黄庄镇为巩固散乱屋治理成果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为加快散乱屋企业治理步伐，黄庄镇在前期多次组织官亭取缔企业集中清除行动的基础上，采取白天镇综合执法队普查，晚上充实值班力量抽查，凌晨4-5点钟重点巡查等措施，对取缔企业不间断巡查，做到了巡查高密度、全覆盖，全力防止取缔企业死灰复燃，促其早日彻底搬离。截止目前，又有11家企业达到了2-3千验收标准，有力推动了 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地上的力量紧密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五夜晚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老歌，一份心情故事，告别白天的喧嚣，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面把心情彻底的放松下来吧。梁翘柏谱曲编曲并且监制，陈奕迅带来的一首《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浮现你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挺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不是人你又不同，来世投降很懂我的痛苦，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谎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迷失于指缝。落空 去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现在轻我太沉重，我的誓言要不同，蓝色毛孔空洞我的瞳孔，终于逃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每个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伯给包括陈奕迅在内的很多歌手做过演唱会音乐总监，但是真正奠定他作为音乐总监地位的不是《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而是王菲2010年九休复出的一系列演唱会的音乐总监。梁翘柏今天华语乐坛顶级的演奏班底就是那个时候初具雏形的，也因为梁翘柏也让我们知道了有一个职位，在音乐界有一个职位还叫做音乐总监，所以你知道我不难过。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门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护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亲爱的朋友，你不是细心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这是为什么？眼泪奔流，我也不懂。别让我走，当我开始享受自由，不如很多一个影子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虽然寂寞就会失落。 现在是20: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方，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5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这是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了他们2006年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我又初恋了。 每一次他从爱里离开，就像是心的切一块，切一块，下次再也不敢放的爱。谁知道诸葛才一百，桥段都还没唱出来，这种你的出现爆破了悲哀。难道不是我又初恋了？不可能，我又初恋了。可是真正初恋了，这一种 feel， 我就真的初恋了。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我。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又一次初恋了，就算这结果一点荒谬，谁在乎我。我吃了天王与公仔，因为我没生红塞来，红塞来，你的魔力真的红塞来。难道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view， 我有真的初恋了。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 送走了五月天之后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曾经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李宗盛，当年就是李宗盛把他们发掘出来并带入到乐坛的。那个时候阿信他们在学校成立了乐队，把自己的小样寄到滚石，并且留言说麻烦听完再扔，就这样一个差一点被工作人员扔到垃圾桶的小样被李宗盛捡到了，然后如获至宝地联系了他们。李宗盛林忆莲对唱《当爱已成往事》。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心深意，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夜里你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你会 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 脚一起牵手走过，不在乎是否能永久，仿佛没有尽头，以为自己一直都想透露出些什么，每一个有你陪伴的日落都很快乐。我撒到黑夜，爱的理由不会有错，就算换了时空也会做相同的梦，伸出手请带我走。撒到黑夜，爱的理由不会有错，笑着流泪的我对你许下了承诺，爱已经停了。 现在是20:29。

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我最摇摆，想你最好的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不用打字只打一拍，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来假装，但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没有人爱。到处去，叫声的爸爸卖钱，是我最勇猛拽。 叫叫叫，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摇过来？ 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吴克群作词作曲，艾娃夏先带来的一首《错的人》。这首歌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专辑《潇洒小姐》当中。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再走可能是煎熬，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逃，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明知

站在山岗聆听风的狂笑，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春落的热闹，你会知道